你是在好有样，问了夫妻都体面，客尽客尽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刻同道天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发心早在阳，美满家乡被摧毁，投靠小孩去逃亡，衙门时刻四宝营，屠杀同胞春风光，苦力呀你动身

不平了